着好吗，我们一起享受每一天。 在小小电视机前面，紧靠前就电影再看一遍。 虽然你累得大和肩，空气中却满是恋爱香味。 很多女生都期待的恋爱剧情呢，就是落大雨，好像大雨下起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跟爱情有关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是伤感的，有的时候呢是充满快乐元素的。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呢，跟爱情有关的元素也确实都少不了大雨。当时呢 SHE 三个人也是抱着对于大雨的这种浪漫幻想，唱出了落大雨这首作品。今年是 SHE 成团17周年啊，前段时间他们也是办了17周年演唱会啊，虽然很多人无法到达现场，不过那场演唱会做了视频直播，所以讨论度还是在的。音乐作品的好处就在于若干年之后，当你重新听到某一首陪伴过你一段时间的歌曲，你会想到很多的事情。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个演唱会视频直播的时候，听的当然是 SHE 他们的作品，但想到的可能是彼时彼刻的那个自己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来自于潘雅蔡健雅被驯服的象。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，才能够融入这世界？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。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装不出融入的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走上征途。征程我需要征程，只要你愿等被驯服，太想就在你就可以上。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，希望我们都不会成为歌里当中的那只被驯服的象。这首作品呢，来自于小 S 徐熙娣作词，潘亚的曲和演唱。接下来 Hey Everybody， 欢迎五秒盛夏。感染力极强的一首 Hey Everybody， 来自于 Five Seconds of Summer， 五秒盛夏。既然场子的热情已经被点燃，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李怡哲一起开启快乐时光， My Happy Song。 上学的时候那条路一直有，从哪里走到头，把小手摆入兜，大一点以后环境换了许多，我没有变很多，只手不同。 Hey， 工作的时候麻烦比较多，这个以前我没想过。如果你现在烦恼比较多，就请你听听这首歌。想战斗，一直握紧拳头，想要更多成就，我不能低着头。遍地鳞伤后，抱怨不会太多，因为路走太多，我抬着头。嘿，成熟了之后，是否要沉默？沉默之中带着怒吼，谁也会迷惑，谁也会想。 闪烁，所以我写下这首歌。烦恼它来了还会走，头发它剪了还能留，我们一起手牵着手，跟我一起唱着唱着手。 我们一起手牵手，跟我一起唱 My Happy Song， 来自于李一哲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作品。接下来我们跟随旅行团进入一家舞厅，哎，这个舞厅很有意思，叫做天后舞厅。嗯，什么样的风格，充满了好奇心，那么就走进去看一看吧。 缓慢移动，人群之中目光深藏某种震动，岁月拂过颤抖的手，你和谁蠢蠢欲动，街角的灯，孤单的灵魂，默契走向灯光闪烁，熟悉面容跟随着律动，新的舞步在放松，拉丁伦巴不消遣，此刻我耀眼不凡，是他 中国梦歌曲，信仰，

今年国庆假期，香山公园、颐和园、天坛公园、北京动物园、景山公园五大热点市属公园首次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措施。国庆假期专门推出的特色花展、科普体验、文化展陈、国庆主题纪念等30项游园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和北京市民慕名而来。北京植物园市花双展、天坛公园菊花展、北海公园开封菊花文化节都在国庆期间正式拉开帷幕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 哇哦！ 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我是泽怀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这个方向糟糕糟糕，我今天是不是忘了化妆？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，害我渴了没办法继续喝。不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，也好纯爱，我会有点的完整，怕我眼里为什么那么甜，搞不懂，我只好跟你往前冲。 嗓音在这首作品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古灵精怪，南拳妈妈的写给巧克力的歌，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女孩子的那种想象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呀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是泽华。女生在充分的开启自己想象力的时候，可以有写给巧克力的歌这样的俏皮面，可有的时候女生要是生气了，她会说讨厌，这个讨厌啊，男孩子真的是很难拿捏，到底是真的讨厌我呢，还是一种喜欢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瑞恩的这首讨厌，哎，男同胞们，他到底是喜欢你还是真的讨厌你呢？ 讨厌爱上了你，